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叫周振阳，是一名大二的学生。我的愿望呢，就是能够早点毕业，因为现在在学校能学到的东西越来越少。虽然之前学了很多，但目前为止来说，能学到的越来越少。然后上的一些课呢，也是无关于你自己专业的课。上这些课呢，非常的浪费时间，也浪费精力。所以现在的状态就是在掰着指头过日子。所以呢，我就希望早点毕业，早点踏入社会，去适应社会。这样才能给自己一个更好的答复吧。 我们之间闯进了贼，偷走相爱的一切，逼得我们伤痕累累，分手只流两行泪。说决定错了无所谓，就算后悔也不要我陪。爱的平淡，爱的浓烈，都让你憔悴。我怎么做，你都拒绝。 相信人还有谁？ FM 九八二 AM 九二七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介。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天生好嗓，魅力开唱。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每天晚上的十八点为您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张彤。 各位好，我是曼宁。大家呢，除了可以通过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我们呢其实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节目。 没错， 大家可以通过唱吧的 APP 里点击右下方的发现，在直播专区里就可以看到活力九八二的直播了。同时呢，还可以通过微信搜索九八二魔力工厂，也是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实时的和我们进行互动了。 嗯，总之希望大家多多的与我们互动起来。 没错， 因为我们最近啊一直在盘点我们中国大学生的原创音乐榜。 对， 可以说是每一位小哥哥小姐姐来到我们现场都是技惊四座，唱的也好，写的也好， 都是拿着自己的货来的。 对，所以说曼宁，咱俩就是挑战的这个步伐该暂停一下。 咱俩就别互相挑战了，是吗？ 互相丢脸。 对。 所以咱还是今天多看一下咱们的嘉宾。那么在今天介绍我们的伊可之前，我们还是通过一个片花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吧。 很期待。 不随波逐流，不甘于平庸，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 Fresh Radio。 哇哦，看来我们的这个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和我们的这个 FM98.2 进行这个强强的联合，我觉得也是把年轻人的声音通过自己的声音，通过自己的想象来进行传递。 而且放在我们的平台上，会不会有很多人都来关注呢？哎，那是一定会的哈。哎，怎么笑这么尴尬呢？ 王婆卖瓜。 哎，我还真是王婆是吧？ 是，你这瓜很甜。 对。 嗯，来，还是我们赶紧来介绍我们今天的大才女，我们的伊可。首先有请我们的伊可给大家打个招呼。伊可你好。 大家好，我是杨一可。 嗯，来，你现在是在哪里读书？ 北京林业大学。 嗯，林 业大学 啊，人力资源管理啊，跟种树不是很相近啊。 我以为哎，一可是不是学这个什么园林设计啊，什么之类的 啊？我以为说，我说啊，林业大学也有这个音乐创作专业。 其实我们都猜错了，是吗？ 对， 看来是才女哈，样样精通。 看来是这个创作的这个东西是跟天赋有关系的。 对， 你这个接触到原创是因为什么样的巧合呢？是自己一直关注，还是说遇到了一个良师益友开启发了你？ 我觉得应该是就是一次巧合吧。就我参加了一个就是时效联弹的那个弹唱比赛，然后我是我们学校就是集协的那个成员嘛，然后那个比赛就是要求就是选手最后都要有自己的原创歌曲，然后我就自己想在自己琢磨怎么的自己写歌啊，这样。对， 就是因为比赛里面有要求一定要有自己的原创歌曲。 对，然后 你就可以写得出来。 对啊，然后我那一个星期写了三首。 一星期写了三首， 一星期三首。 我记得我在三周之前跟曼宁说， 没有，其实三周，我觉得是三个月前吧。他说，江东说啊，曼宁知道吗？我要自己写歌了。我说哇，好期待，写出来了吗？ 没有。 看人家一周写三首。 那当时的那个效果怎么样？就是评委包括这个观众现场反应如何？ 我觉得还可以吧。反正我听我朋友说，就是有人在底下说啊，那个女生唱的好甜呀。就 是什么类型的歌曲呢？ 就第一首是那个，就是比较反正三首都是那种比较感情类的吧，你知道小女生嘛，就写那种比较少女一点的呀，然后 甜甜的， 对。 哎，看来说这个的确是跟天赋确实有很大的关系。我这种人，我承认我没天赋了。 我也曾经少女过，为什么我没写出来呢？ 那您都写日记了，写了日记就 写了好几本儿。 出书了吗？啥时候出书？我买去。 这个 flag 我可不立啊。 不随便立 flag， 跟我学啊，不要跟我学，我随便立哈。但是呢，我觉得今天啊，我们还是要多听听这个伊可的歌。 我已经很期待了。 对，那么还是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先声夺人。我们今天的伊可要先来带来几首翻唱，对不对？ 对。 今天先带来的一首是来自于范晓萱的《蓝旗袍》。 对。 我们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先声夺人。 我只想唱歌给你。把我唱给你听， 声夺人，唱给你听。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Fresh Radio， 每天晚上的18点为您准时呈现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张彤。 各位好，我是马宁。 嗯，刚刚我们已经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呢，就是我们的先声夺人。今天我们的才女一可啊，也是首先带来了她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范晓萱的这样的一个蓝旗袍的翻唱。对此我觉得，其实我以前听了很多范晓萱的歌，但是我就觉得难度太大。 对，而且一般情况下像我哈都不敢唱啊，就是他需要很稳的气息，而且需要很高的那个高音， 对， 而且唱的一定要很深情。哇，我觉得真的要求太多了， 要求全方面啊，就要求就是这个要有胆量，而且这个歌技啊一定要非常的高。 没错， 对，我们接下来就来倾听一下一可对于我们的这个范晓萱的蓝旗袍的演绎。 来， 的旗袍让你看得神魂颠倒，爱你爱得无可救药，想吓你一跳。穿一件蓝色的旗袍，抬起了肩膀，踮起了脚，高贵的女人不会怕老，你陪我算公道，我都疯狂，除了你没有别人会知道。我的心跳在你面前理智统统取消，你给我穿一件蓝色的旗袍，我给你戴一顶白色的礼帽，我们是前生注定早晚要拥抱。的旗袍让你看得神魂颠倒，爱你爱得无可救药，想吓你一跳。穿一件蓝色的旗袍，抬起了肩膀，踮起了脚，高贵的女人不会怕老，你陪我算公道，我多风光，除了你没有别人会知道。我的心跳在你面前理智统统取消，你给我穿一件蓝色的旗袍，我给你戴一顶白色的礼帽，我们是前生注定早晚要拥抱。我的疯狂，除了你没有别人会知道。我的心跳在你面前理智统统取消，你给我穿一件蓝色的旗袍，我给你戴一顶白色的礼帽，我们是前生注定早晚要拥抱。 哇， 打扣打扣打扣，太喜欢了， 很好听。哎， 是 刚才我跟张彤说啊，那个一可的声音好像很像金海心啊。 对，非常像， 是吧？ 对对，我觉得其实怎么说，就是这个声这个歌啊不好唱，为啥？因为它这个旋律在我听来，就是音乐不是特别全能的人听来，就这个调啊，就是全 很难把握的， 很难把握，把握准就更难了。而且说这个一可在唱的时候还有带有一丝慵懒的那种感觉，还很个性，我觉得这就更难了。 对，在我们这个怎么了？你都受不了了是吗？在这个火星直播上啊，我们的老朋友啊，清新 boy 也说，哎，金海心吗？好像啊，确实很像， 是是 对，而且他送给你好多小火星啊，还有这个航。 藏宝的宝，秦正峰，还有我闯荡谁来陪，这些小伙伴呢都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并且送上了他们的小礼物。 嗯，没错，再次一并感谢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的伊可哈。今天我们的伊可也会带来更多的关于翻唱和原创的歌曲。我觉得接下来我们的魔音秀会着重展示一下，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非常精彩的 魔音秀。 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好的，已经进入到今天的我们的第二个板块，那就是魔音秀。我们刚才已经预告过了，说今天啊，我们的伊可不仅是对翻唱，对范晓萱的一些歌曲非常的了如指掌，非常的唱得非常好听，还有一些原创的歌曲。其实我们今天也是伊可也是我们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的一个选送的选手，也是一个优秀的代表。 没错， 其实我想了解一下你跟原创音乐之间的这个渊源。咱们刚才说了，起初接触是因为一个比赛，对不对？那后来就是现在目前来说，原创的歌曲有哪些你觉得比较骄傲的、比较自豪的，给我们推荐一下。 我觉得应该就是我这个暑假，就是我们暑期队，然后有一个就是实践的活动，然后我们为此就是拍了一个微电影，然后我为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的微电影写了一个主题曲。 哇， 是你自己写的是吗？ 对， 哇， 也是自己唱的。 对，也是自己唱的。 给我们唱两句吧， 我觉得这个是必须要来的。 嗯，好啊， 来。 嗯， 我们伊可可以看着前面的镜头啊，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朋友来到了火星直播啊， 对， 支持 一睹芳容，来开始 啊。那我就给大家带来我这首原创里的副歌部分吧。 好的， 可以， 那我开始了。 好。 远远画出一道天际线，你是我不停追逐的一片，有时在窗前，有时在耳边，有时我也会听着想念。远远画出一道天际线，你是我不停追逐的一片，有时在耳边，有时在窗前，有时在要问问我和你，知道吗？再靠近一点吧。 哇，你这个风格转换的有点猝不及防。 好好听， 突然这个声音变得好甜啊。 对，哇，我感觉你这个声音真的是很特别很难得的一个声音。对， 谢谢。 你还有几种可能性，今天都要给你展示。 可以啊。 我觉得刚才他声音一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的确跟刚才我们翻唱的那首蓝旗袍感觉完全 不太一样。 对， 那个 又震撼到你了。 对，我觉得不是震撼吧，就感觉像一个小挠子在挠你的心。 哎呦呦呦呦呦，好像这个程度啊更深一点哦。 是，就更加动情了。 嗯， 我觉得这样的一首歌，我觉得可能我听两三遍能学会，因为这个旋律 朗 朗 上口。 对对对。而且就是带有一丝那种甜蜜的校园的感觉。 是的， 很棒。 你写这首歌是一个什么样的灵感？其实我就一直很好奇那些原创歌手，就是包括一些画家也好，还有一些就设计师也好，我一直想问，我说 创作的时候， 对，哪儿来的呢？ 因为我们这次实践活动是去到青海，然后青海那边的我们上了一个就是冈察，它是一个县城，那边的景色非常美。我们从西宁出城的时候，我们就乘那个大巴嘛，然后经过就是那个高速公路，然后你会看到远方的草原还有蓝天，它就连成一条线，然后地平线的那个地方有一种淡淡的蓝色，然后我的很多歌里的那种可能可以说是景象吧，就取自于我看到的那些东西。 哦， 对， 就是目之所及就成为你的灵感了。 对对， 就成为了音乐。 嗯，就是咱俩看见之后就是， 这是咱俩达不到的高度。 这个草可真绿。 又是美好的一天是吗？ 对，终于可以去吃大餐了。哦，也到饭点了，的确有点饿哈。我觉得就是这个灵感的确是很难得，但是呢就是生活中的灵感的确是遍布的哈。 嗯， 今天伊可还要给我们推荐 就是还有没有就是推荐的原创歌曲？ 有， 其实今天还是多展示展示原创歌曲，因为我觉得确实是个惊喜。 没错，好期待啊！也想一直听。我们俩少说点吧。 对， 一可你多唱一点。 好，哎，我先给大家推荐一下我刚刚唱的那首歌吧，它叫《触摸》，在网易云音乐可以搜到。对，《 触摸》在网易云音乐。 嗯， 又要单曲循环了。 然后我在网易云音乐就是还自己做了一个电台， 哇，叫什么名字？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叫风行西里。 风行西里。 对，这就是我们那个暑期的时间活动的名字。 哦， 说的是我们。就是去到青海那边的一些所见所闻，对那边的人文风情的一些介绍， 相当于一个小专辑了，是不是？就是一个小汇总。 对，但是这个电台就不是声，就不是音乐， 嗯， 就是 给大家讲故事一样。 对对对，讲故事， 嗯， 哇，也很棒。喜欢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在网易云音乐叫这个叫什么名字来？ 风行西里， 风行西里，大家可以关注起来。 啊、 什么意思？张彤真的是 千秒钟的记忆。来，还有没有什么推荐的这个原创歌曲？ 是我在楼梯间写的一首原创歌曲。 楼 创作无处不在啊！ 行，你先唱，我们俩继续震撼你。 好，这首歌的名字叫《平行线》。 嗯， 它的主旨是就是。也是写感情里面吧，就两个人不能在一起的人可能就会像平行线一样错过， 永无交集， 没有交集。 对对， 哦，这个有点伤感了。 是， 来， 那我开始了。 好。 这是一个不会再有你的街，绝不会再相遇，找不到一句，只是我们曾重合过一次，好短的距离，是否记得起？我们就像想象一动平行线，瞬间擦肩却又走远，就像手中风筝断了线，伸手去抓它却已不见，就像背道而驰的火车，一秒相遇离开的时刻。这是一首唱不完的歌，写了词却没有谱的歌，一天一天，一滴一滴，一个一个，你一段一段，一落一落，一个一个，我朝我走来，转身离开，向你靠近，见不到你，那也没关系。我还有惭愧里的回忆。 哇， 谢谢。 我觉得他是在给自己挖坑， 为什么？ 因为这首歌很难唱，就是我当然歌很好听哈，我就是在展示歌技上，我就挖了很多坑。因为你看他有一句歌，我听着是百转千回，一直在转音。 人家之所以这么写，说明人家驾驭得了，对不对？ 我这一歌，我就可能就真 hold 不住了。 所以一可是有专门学过声乐吗？ 哦，就小的时候学过几年的民族。 你看看，轻描淡写几年的民族，其实我都是靠自己。 但是可见功力深厚啊！我觉得非常的棒。 嗯，我觉得你哎，我想问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怎么问题这么多？ 好奇宝宝， 这些歌曲哈、啊，有没有说受到某一位歌手？或者说自己喜欢的一些歌曲的影响， 有陈绮贞 啊， 陈绮贞 是他， 我们都很喜欢他， 对，很喜欢他。 他的你感觉在你看来，他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就受到他的影响？ 哦，我是初中就开始听陈绮贞的歌，然后我觉得可能是就因为他的原因，让我拿起了吉他。 嗯， 对。 我觉得那这样的话，的确算是一个鼓励者，而且是一个灵感的启发者， 对， 引路人算不算？ 对。那今天我觉得，除了说你的一个灵感的歌者哈是这个陈绮贞，那么还有没有就是你平时生活中一个那么会写、那么会原创的姑娘？那你平时生活中会听哪些歌？你觉得哎，这些歌手的原创歌曲也不错，有没有推荐的歌曲？ 其实我平常听的歌还挺多的。然后我挺喜欢听爵士的， 爵士 对。然后原创歌手的话，我比较喜欢魏如萱。 魏如萱 对， 嗯，他的什么歌你觉得还挺值得去听听、去琢磨琢磨？也 飞鸟， 飞鸟， 嗯， 这首歌能不能现场来几句？ 啊、 我放肆地对他撒娇，任性躺在他怀抱，我收起他对我的好，放口袋塞进行囊，我一时当无脚残状，渴望被你爱豢养。忘词， 每一个环节都像先声夺人。 对啊，就是本来我们这个环节应该是推荐歌曲，后来就变成了 就是个人小演唱会了。 对， 所以我们好喜欢伊可，希望他你多来， 经常来，经常来自己的新作品。 耳朵是一个按摩呀，对不对？ 嗯，谢谢。 来，你今天给我们推荐了，好像是我们伊可除了说喜欢刚才的那首《飞鸟》之外呢，还有一个推荐的一个歌手叫陶喆的《普通朋友》。 对对， 也不错，我们 非常好听。 对，我们还是来听听这首歌，因为这首歌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原创歌曲。 嗯，好， 看看这首原创歌曲背后有哪些故事和感受。 好， 等待，我随时随地在等待，从你感情上的依赖，我没有任何的疑问，这是爱。我猜你早就想要说明白，我觉得自己好失败，从天堂掉落到深渊，懂你说爱 You only want to be your friend， 做个朋友，我在你心中只是 just a friend， 不是情人。我感觉你对我这样的坦白，但我对你的暂时收不回来， So I 我不能只是 be your friend， I just can't be your friend。 哇，我觉得后半段这个伊可一加进去另一种风格又出来， 听完了以后突然感觉想学这首歌嘞。 对， 以前听的时候就无感，嗯，很好听，不错，但是没有想学的冲动。 对，但是曼宁我觉得悬 怎么着，你的意思就是说你怎么学你也不会唱成这样子是吗？ 对的，你把我吸真说直来了， 我简直太了解你了。 是今天伊可唱的这首歌的，我刚才说伊可要展示展示，因为这首歌又是一种不同的感觉。 对， 这首就是小轻松的感觉，是不是？嗯，而且就是情感中的相对来说比刚才没那么沉重了。 对 对， 对， 是这样， 是另外一种状态。你可塑性太强了， 谢谢， 真是 好羡慕这样的人。 现在我们的火星直播的各位朋友那简直炸起来了，说 火星直播上面的小礼物呢已经刷了一波又一波哈。哎呦，都给我弄卡了，我看一下啊。我来我闯荡谁来陪，还有这个 LXH520， 还有神秘人小马哥相公都送上了小火星以及其他的小礼物哈，谢谢大家。 嗯，在此一并谢过了哈。这个我觉得今天就是在火星上人气这么高，也是代表大家对伊可的认可和支持。 对， 我觉得伊可现在可以公布一下你在唱吧呀或微博的一些就展示作品的一些平台。刚才说了，我们网易云音乐有一个啊，有一个自己的小作品集。 对， 那其实在哪里还能听到你的原创歌曲？ 大家可以关注我的微博 Echo YYK。 Echo YYK。 对， 好，好记。那今天呢，我们的伊可除了说刚才推荐了一首，我们都知道非常有才华的陶喆的一首普通朋友之外呢，还有一首歌，这首歌可能相对于普通朋友来说稍微的小众一点点，是来自于杨乃文的证据。我觉得还是一起来欣赏一下原创音乐的魅力。 好， 还难过一杯杯当作证据的红酒换来的酒 好听的原创音乐来自于杨乃文，证据也是我们今天的才女，我们的一可推荐的一首歌曲。 没错， 这首歌感觉又不一样， 这首歌的音色我觉得和一可完全不一样，就是杨乃文的音色，但是也是蛮好听的一首歌。 对，我其实你是，我们刚才都介绍说这个我们的一可其实并不是科班出身， 对， 那你平时就是对于这个歌，你看现在唱歌，我觉得说炉火纯青可能可能会稍微的有一点点哈，就是觉得有点夸张，但是已经唱的在我们看来是非常 好，已经很棒了， 谢谢。 你平时练歌有什么方法吗？传授我们这种凡人。 今天张彤是来取经的是吗？ 取经师傅。 平时我会在就是上完课嘛，上完课晚上七八点回去的时候，我就自己搬个吉他，然后去楼梯间坐着自己弹自己唱。 会弹吉他？ 对对。 哦，我觉得 他不是一直说他是吉他班的嘛，是吧？吉他社团。 对对对。 我这个脑子跟你也差不多。 哎，你可别把我拉上啊！ 我觉得下次如果一和有机会，可以带着你的吉他来弹一下原创歌曲，对不对？ 也很棒。 我觉得那种原创的展示要比清唱可能感觉更棒， 更有感觉。 是，我们也是期待下一次一可能够再次抱着他心爱的吉他来到我们的这个挑战新歌声，当然也欢迎 带来新的作品。 唱歌的朋友们也能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来做客，因为我们就是一个素人歌者大 PK 的一个节目，所以说欢迎各位有梦想有音乐梦想的各位能够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就是需要发送您的简历或者说我们的样音发送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的全拼@163.com， 我们都能及时收到，也欢迎各位能够多多参与进来， 欢迎大家和一可一样都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让大家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你并且喜欢你。 好，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呢，就是 有故事的好同学， 那我们今天的一可会给我们带来怎么样更多的惊喜。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为你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 挑战新歌声。 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由我们在听。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Fresh Radio， 每天晚上的18点为你准时呈现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张彤。 各位好，我是曼宁。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我们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节目。 没错， 大家可以在唱吧的 APP 里点击右下方的发现，在直播专区里就可以看到活力982的直播了。那么同时呢，还可以通过微信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实时的和我们进行互动。 来，我们今天已经进入到最后一个板块，有故事的好同学，刚刚已经听到了我们的一可的很多个类型的歌曲的演绎。 对，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觉得依然有创意，有一些新意，那 而且还有一些故事，是不是？ 是的，来，一可最后一首歌想带来哪位歌手的哪首歌呢？ 范晓萱的哭了， 依然是范晓萱， 又是范晓萱， 很喜欢的。 来，我觉得这首歌可能会跟蓝旗袍有不同的感觉，我们还是 来先听， 期待一下。 下了，看外面又湿了，我一直等着，让屋里灯都亮着，这样伤心的睡了，这样压抑的醒了，想着你又来了，可该变的都变了，而孤独是什么，心冷是什么，情是什么，你是什么，我不要再想了，我已经倦了，我不想再唱了，我已经哭了。坐着，想听你说着，想知道我值得，因为我们还爱着，把窗户都开着，风也是凉的，我一个人唱歌，声音也变成冷的，而孤独是什么，心冷是什么，情是什么，你是什么，我不要再想了，我已经倦了，我不想再唱了，我已经哭了。我不要再想了，我已经倦了，我不想再唱了，我已经哭了，我不想再唱了，我已经哭了。在下了， 哇，里面的小情绪我觉得是非常的充分，而且非常的贴切，我就感觉 好像是讲了一个故事给你听。 是，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有魅力的有魔力的音乐，好像都是通过一首歌传递一个故事，传递一种感情。我觉得今天我们的确是看到了一可在翻唱的时候的可塑性啊，多个方面多才多艺，同时呢也看到他原创歌曲的那种就是灵性啊，那种就是创意，我觉得也是。 其实我发现后来那个一可的声音有一种空灵的感觉， 对， 是吧？有没有人这样说过你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很难得的音色。 对对对对对，因为现在就是被 谢谢。 就我跟曼宁其实我们两个就是盘点了很多期节目，我们都对于那种就是声音很有特色，很通透，很空灵的声音， 我们俩都声音控是吗？ 对对对对对，因为可能跟本专业有关系了， 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说一个又会唱，音色也好听，然后又会创作的小姐姐啊， 哇，全能 哎，满堂彩，我觉得 人家才19岁，不要叫人家小姐姐， 小妹 的确，我们现在在火星直播，是不是大家又嗨了？ 火星直播上，来，让我来看一下哈。火星直播上，这个牧羊女家的五爷，还有月圆石，以及我来闯荡，谁来陪？哎，他们都送上了这个小火星，还有这个牧羊女家的五爷，他说哇，唱哭了， 唱哭了，哇， 看来真的是情感很丰富啊。 嗯，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如果说喜欢伊可的话，也可以继续的跟进 关注他， 对伊可的这个原创作品的一些新的推出，我觉得我们还是继续向你发出邀请，以后能带着你的心爱的吉他来到我们节目中继续做客，好吧？ 好的，很荣幸。 那么我们这个时间过得还是很快啊，还没听够就要结束了。 对， 那么后面呢，您将听到的是 FM 九八二的今晚有戏。那么在明天同一时间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挑战新歌声。 嗯，大家一定要持续锁定，因为明天还会有一个全新的歌者来到我们的节目中，继续展示他的音乐故事， 很期待， 也是非常的好听了。好了，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拜拜各位， 拜拜。 清晨那个画面浮现的那滴眼泪，那片蓝天，那年毕业，那一张边哭边笑还要拥抱是你的脸，想起来可爱可怜，可歌可泣，可是多怀念，怀念总是突然，怀念不挑条件，他回忆冲破考验，冲出岁月在我眼前，我和你流着汗水，喝着汽水，在操场边说好了，无论如何一起走到未来的世界，现在就是那个未来，那个世界，为什么你的身边，我的身边不是同一边，又听曾像洛阳方的街这誓言，只是我望着海面，感觉永远模糊了视线。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退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也许会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终点，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和你再干一杯。买了手表，买了单眼，却发现追不到的、进不了的，还是那些。人生是只有认命，只能宿命，只好宿醉。只剩下高的、小的、低的、苦的，却未成熟点。成熟就是幻想、幻灭、一场磨练。为什么只有梦想越磨越小，小的不见？有时候好想流泪，好想流泪，前面眼泪。期待和你会不会，他会不会，还能重学会？在等你，你在等我，我在等谁？有时是孩子没学点。